健康地球人，刘婉芬健康法师。 好啦嘛，听过九点半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急不及待啊！因为我都系真系成日俾人闹，去到咩地方咧，我都系俾人追问点解得半个钟头啊！喺呢时间咧，先请呢位嘅嘉宾入嚟啦。呢位咧就系显通法师，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法师你好， 你好啊，刘彦芬。 法师真系噶，我其实咧真系争来未周身债，我觉得唔知我点样还啊，其实系即系真系冇办法。不过咧，我好想即系咁样讲，好多朋友都会话好中意听有关呢个佛學的話題，在節目裏面又 聽多一點，令到自己很舒服，亦都很多人都會說、就是我很想長一點，很想長一點，很想即聽多一點樣、但是我想有時 有些東西都是要有因緣和合你才能夠做得到。 你現在很厲 害是不是我都為我們推卸責任好這個OK 嘛，這樣說是 又好又唔好啦，即係好似你即係我哋好多時講話隨緣啦隨緣啦，咁即係隨個姻緣有件事啦，咁但係隨緣嘅時候好多時我覺得係有少少被濫用嘅。你鍾意做你話隨緣啦做啦，我唔鍾意做啦隨緣啦唔做啦，咁你即係隨緣係做定唔做先。咁其實就係我覺得被濫用，我通常都好講好少講話隨緣，我都話即是应该是依愿随愿。你是有个目标的，你有个愿望的。咁你呢个目标有个愿望呢，你随你嘅因缘去能够成就呢个愿望。咁如果因缘未到呢，你就要等等。因缘到你就要把握啦。即係好似我成日都讲个例子，就係、是、你要坐巴士咁。你唔可以系巴士就上㗎嘛。你系巴士上你哋唔知去入边。 係冇错。 咁你就随你要去边度嗰个愿望。咁你嗰个巴士未到你就等一等啦，你就唔好乱上巴士啦。咁如果你系巴士到啦，你就要快啲上巴士，把握嗰个姻缘啦。 係。即係如果你话嗰个巴士佢中途冇有都冇办法啦，行下嘅时候你上咗个车。 等一等第二架啦，系咪？咁即係意思就系、是、你未到有姻缘嘅时候，你就要一路乖乖地等。把握嗰个姻缘，但亦都唔可以乱咁去随缘。你咧随缘随缘，你哇食白粉你又随缘，你咩杀人放火你又随缘，系咪？咁你即系你随你嘅愿望，随你自己啲好嘅嘢去随缘啦。咁所以姻缘和合系一句好阔嘅嘢，但系呢句里边嘅学问系好深。 OK， 等俾我呢个尽量利用一下。 OK， 不过头先咧，即系我都好想即系喺呢度预告一下啦，因为其实好多谢法师嘅即系帮助啦。咁因为其实嚟紧咧，我哋数码生活台就会开台啦，喺9月17号，咁我亦都可以预先即系宣布一下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做咗好多同心灵啦、健康有关嘅节目，我成日都同阿即系我都会同阿法师讲，就系、是、我觉得其实心灵方面咧，我好想做多啲，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讲啦，其实未来呢30年咧，人类咧最大嘅病系咩？就系、 是、 精神。喺心灵上面嘅病，咁我就话其实数码生活台我好希望做多啲。然后咧，我哋喺逢星期一至五我哋开咗台之后咧，其实咧每一个夜晚9点到11点咧，我有一个叫心灵绿洲。咁我又請到唔同嘅宗教嘅領袖啦，或者係宗教嘅朋友啦，宗教方面有興趣嘅啦，或者佢哋一啲嘅信徒咧，我哋大家上嚟講下傾下，譬如可能我會請天主教啦、基督教，特別喺佛教方面咧，我就請咗法師一位朋友啦，係你嘅同事定係你嘅 佢唔係我兄弟嚟嘅，咁佢低我好多倍，我老佢好多噶啦。咁啊，佢係 好後生嘅一位法師。 佢啱出咗家唔係好多年嘅啫，不過佢係即係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啦。咁佢就真係好有成就啦。而家佛教界，咁佢係香港大學嘅一個我哋而家嘅其中一位同事啦。咁所以佢都係好有經驗。 係，佢就嚟緊喺我哋呢一個心靈綠洲嘅節目裏面咧，每個禮拜咧就佔一。个晚上9点到11点啦，咁啊就系法印法师啊，咁我自己真系觉得好幸运，点解咧？我见到法印法师同我倾，即系佢嘅题目啊，喂嚟紧佢喺呢个心灵绿洲里边想希望我带到个信息啊，佢好全面啊，同埋佢好有心，有一队团队啊， 佢有班一班即系会拥护佢嘅，佢真 系 好得。 系咁，所以日后咧，除咗你可以喺我哋呢一个嘅健康地球里边听到显通法师之外咧，日后我哋喺呢一个数码生活台嘅时间九一七开台之后咧。 逢星期一至五嘅唔同嘅晚上啊，九点到十一点咧，你都有心灵绿洲，其中有一晚咧都会有好详尽，有两个小时咧讲到同佛法有关嘅一啲嘅即系善知识啦。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留意一下吓。 好啊， 我卖咗一个好详细嘅广告。咁今个礼拜咧，继续我都同阿法师讲话唔得啦，快啲讲埋个心经，因为完咗心经，有好多嘢都想同阿法师倾下偈，讲下我哋人生里边咧，真系遇到好多我哋成日都要遇到嘅问题吓。咁啊，继续咯，去到咩阶段好啊？呢、這个位系 我哋上次讲到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呢个就系讲一个人一个菩萨，如果佢修呢个波耶法门，去到呢一个无智亦无德嗰阵时候啊，即系已经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咗之后咧，咁又系无智亦无德嘅时候，佢以无所得故，佢已经冇执着冇牵挂嘅时候咧。佢就会证到得到呢个心无挂碍、嗯。我哋做人嗱几难得到呢个心无挂碍。我哋唔系挂呢样，唔系挂仔翻学，又唔系挂啲股票起乱跌，或者挂自己身体健康。如果你去到某一个位能够心无挂碍嗰阵时候咧，你就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啦。咁、你如果能够做到呢啲样嘅时候咧，就讲翻佢呢个心经就讲过去、现在、未来嘅佛、三世诸佛咧，都系用呢个波耶波罗蜜多呢个法门，或者呢个波耶心经里边所讲嘅道理。是证得这个至高无上的觉悟，所以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这里 了。是啊，没错。其实我都说了，所有字呢我看来都好像懂读，但其实读来人很不顺口的。那你说原来是梵文来的。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他意思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至高无上的觉悟。 嗯。 在我们世人之中普通人就是沉迷了嘛、 嗯、 沉迷的意思就是譬如说我沉迷去打游戏机，咁即係我觉得沉迷两个字好好嘅，你跌咗落去沉啊，沉咗落去，沉咗落去你仲要迷失咗喎，咁因为你沉咗落去个游戏机里面，你淤咗个心落去，跟住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度啦，你沉迷于游戏机啊，你沉迷于赌钱啊，沉迷于个女仔或者沉迷啲咩，意思就係你已经冇辦法话事啦，你已经跌咗落去嗰个窿嗰度。咁啊点算呢，咁啊原来有得救喎、咁相对呢就係、是、要觉醒。咁啊觉醒系咩呢，觉醒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讲。其实觉醒嘅内容同埋所引申嘅后果系咩呢，觉醒嘅意思就係、是你可以对嗰件事呢而家有一个了解、而呢个了解呢係更深入更清楚。咁我哋沉迷呢就係、是、我哋唔深入唔清楚而俾事物嘅外相所束缚。嗱，如果我知道游戏机如果能够令到我沉迷嘅，或者游戏机原来淨係喺度令到嗰啲画面就追嚟追去追嚟追去，其实冇乜利益同埋作用嘅。咁如果我能够有咁样嘅觉悟嘅时候呢，我咪可以超越咗呢个游戏机嘅束缚囉。 我就唔会因为玩游戏机或者我唔会再沉迷于个游戏机。 係啦，因为我有一种更深层次更清晰嘅了解，譬如话赌钱咁。我以成日以为我可以赢嘅，我以为我自己好叻嘅。咁当我有一日觉醒到觉悟到原来长赌必输嘅，因为有庄家嘛，你知即係我觉得啦，譬如好简单啫，你四个人打麻将。咁如果有人抽水呢，就到头嚟嗰个水赢晒嘅。 嗰个先最大嘅赢家，最终嘅赢家。 係咪咁你去到澳门赌钱咁。咁你梗係咁多人一齐赌钱，嗰、那个赌场就庄家嘛。咁佢梗抽水㗎。咁你成班人嚟佢足归嚟讲佢实赚㗎嘛。咁所以如果你有一日觉醒到爱、原来长赌必输嘅，咁我情愿做返啲下那个抽佣冇咁劲嘅。咁我可以做返啲咁我对嗰个实际情况觉悟嘅时候我就可以跳出嚟。 其实我都系最后我有机会赢㗎，只要我能够跳得出嚟系咪呀， 你每一个人都有觉醒嘅能力。咁一觉醒咗你就唔会沉迷。 OK， 咁一觉醒咗之后呢、我就可以作出恰当嘅抉择。 係咁啊，当然啦，我哋一年好多个礼拜啦，我都唔再讲系几多个礼拜讲有关呢个260字呢个心经里面嘅内容，差唔多接近尾声嘅时候。如果你话今日即係啱啱第一次好偶然听到呢个心经，如果你觉得好得意喎，点解法师呢位法师所讲嘢呢好奇妙，又话有觉醒啊，又话我哋沉迷啊各样嘢，你觉得心里面突然间有一个有啲共鸣嘅感觉，不妨你可以无论喺上 網又好啦，揾呢個心經呢260個字可以睇下。咁一間咧，我哋為呢個心經咧，未來呢兩集咧都完結咗佢噶啦。咁啊，希望即係如果係啱啱聽嘅又好，或者個一路咁追住嘅，對於我哋講心經呢個話題咧，希望能夠帶到你喺嗰個生活裏邊咧，都覺得一種嘅新一種對事物嘅睇法啊。同埋我成日都再次講，即係再次講一樣嘢就是，每一次咧，即係當阿法師講話，你當你有波若智慧嘅話，你就唔應該有煩惱；有波若智慧，你就唔應該有煩惱嘅。如果你有煩惱咧，即係你未得到波若嘅智慧啦。 你未看得破。 嗯。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其实我想问下法师啦，我成日都俾人去即系质问咧，就其实梗系啦，法师你同佢咁讲，佢都看破晒啦，佢要做嘅好简单啦。对于佢嚟讲，讲看咩觉醒啊，唔好咁沉迷啊，佢都出嚟同人讲咯，佢应该系比较好啲噶啦，系咪啊？咁同埋唔执着，慢慢你讲就好简单，唔执着，但系实际上生活咧系好难用得着噶。 其实唔系嘅。我话啊，佢都已经放下啦，出家。其实我未放下得晒嘅，我仲有好，即系我对凡事系普通人啫嘛。个出家人咩咧？出家人就系剃咗头嘅在家人，佢本来就系在家人嚟噶嘛。在家人剃咗头唔会忽然间冇晒烦恼。不过我哋出咗家就系我哋有个目标向呢个方向下，咁我哋喺呢个方向佢会有一个落实啊，有一个坚持。咁但系未做得到啊，即系你话啊，我要去做百万富翁或者千万富翁咁，你。有个理想做千万富翁，你未系千万富翁啊嘛？你而家先读紧书啊，勤力工作啫嘛，咁所以系未得咯。嗱，我哋讲翻呢本心经啊，如果你讲晒，你想讲晒，你就要讲落去啦吓。咁我哋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咁佢下边一句就系总结啦，将成篇嘅功、成篇嘅经文咧，去到呢度就系、是、故知波野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即系讲到呢个波野波罗蜜多嘅方法，呢、這个。去照见五蕴皆空，睇通睇透嘅一种觉察力。通过呢个觉察力，我哋对事物嗰个本质，对我哋嘅五蕴、我哋嘅人生嘅了解嗰个本质明白咗啦。咁呢、這个通过呢个方法咧，呢、這个其实呢个方法系一个大神咒。咁咩叫神咒咧？神就神妙变化嘅，可以一般人做唔到嘅。一般人所做到嘅嘢就譬如话我赚钱啊，去升官发财啊，我要拥有更多啊，咁呢啲係普通人嘅嘢。但你如果有个好神妙好得到自在嘅嘢呢，就係、是、要一定有波野智慧。呢、个波野智慧容许你解脱，容许你安乐，容许你潇洒。咁所以呢个波野智慧就係一种大神咒，容许你做到你一啲嘢你平时做唔到。 但呢个咒字呢，令我諗起个咒语呢，其实神咒嘅意思系乜嘢？ 嗰个咒嘅意思就其实啦，即系好多时唔解话我咒你呀，真係咒死你。 甚至有到鬼片叫怨咒。 係啦，咁就真係咒衰你呀。咁其实唔系咒系一句我哋将一个好多意思嘅嘢归纳埋一啲字。咁譬如话我哋话希望你幸福，希望你幸福，希望你幸福。咁句就希望你幸福就是一句说话，咁就嗱，我希望你幸福，希望你幸福。我讲嚟讲去希望你幸福。咁呢句唔系一个咒你咯。咁但系好多人嚟话真系死啊你，死啊你，死啊你。咁你就系咒到人衰啦。但我可以希望你幸福，希望你幸福。 都系咒到你好噶。 咒到你好嘅。 咒其实系冇好坏嘅本身。 咒嘅意思就系你将嗰啲mantra， 即系你将嗰啲嘢归纳埋，一啲好多意思嘅嘢归纳埋一啲声音，一啲好核心嘅句语。咁譬如话成个波野心经就系成个大波野经好多个本噶嘛，归纳埋浓缩为260个字，咁就叫做一种咒咯。咁譬如话 Om Mani Padme Hum， 即系呢个明珠同埋智慧，咁呢个就系观音菩萨嘅咒啊、大悲咒啊、灵验咒啊，咁佢里边有好多丰富。 咁神咒系咩啊？ 意思神咒嘅意思就系呢个咒咧，系有个好多变化嘅力量，令到你得到解脱，令到你能够带你出生死轮回。咁所以佢个好大力嘅， 是大神咒，即系一个好大力嘅咒语。 好大力嘅咒语，佢又可以令到你做到好多嘢你平时做唔到。 好 powerful， 可唔可以咁 讲？好 powerful， 好有力量嘅， 好有神力啊！哇，呢个神力嚟保佑你咁嘅意思。 即系呢啲260个字，其实里边就好有呢一个神力喺里边嘅。 系啦， 就讲紧翻呢个心经里边嘅内容。 系啦，系啦，系啦。咁波野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咁即系呢个波野修行嘅方法咧，系有咗好多神力。 力在里面、嗯、令到你可以照到做到一些你平时做不到的东 西。是明白 ,ok、嗯。 是大神咒那大明咒呢那大明咒就是光明、 嗯、 就是刚才讲沉迷嘛即、就是黑蒙蒙的。 嗯 黑蒙蒙沉迷你的脑就一嚿云那你就。嗯即是不知道去哪裡是不是咁但是现在这个波野的咒呢就令到你有智慧的光明、 嗯、 看得通看得透不被个外境继续去操控住你、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惨就被啲不知道什么操控住我们被我们的金钱啊被我们自己的私心啊被自己的我慢啊被这些东西自己束缚住的时候呢咁你就要呢个智慧嘅光明啦。咁、 嗯、 呢个智慧光明边度嚟呢就係、是、呢个波野波罗蜜多系呢个大明咒佢可以令你大放光明等、 嗯、 你睇通睇透而不再被嗰啲外境啊外相咁样去操控。 即係你咁样讲啦即係话呢一个又系一个好有好 powerful, 亦都系好亦都系一个好光明俾你睇到有曙光又好將一好阳光又好將一种光嘅喺里面。 令到你唔会再 迷失嘅。 迷失嘅、嗯。令到你知道你嘅人生想去边嘅。同埋呢个方法点去行嘅、 嗯。 令到你好清楚嘅。喂清楚好重要嘅我哋好多时好担心啊死啦唔知点啊。唔知点真係你唔知道你睇唔清楚嘛。咁、嗯、你睇得清楚有光明啊咁你咪知点啊。咁、 嗯、 所以呢个波野波罗蜜多就有呢个大作用。 好似好劲咁样囉。 佢实在系好劲。 okay, 嗯明白，跟住咧， 系是无上咒，无上咒即系冇再叻啲嘅。 嗯， 咁即系喺呢个世界上嚟讲啦，佛陀已经入咗二千五百几年前啦，系咪啊？咁二千五百几年前中间好多嘢发生咗噶嘛？嗯以前冇无线电话，而家有无线电话。以前冇电台，而家有电台啊。以前冇飞机，而家有飞机上太空都得。咁、嗯、但系二千五百几年前搞出嚟嘅一个咒。而家啲人都冇再辦法去超越佢。 都係呢個咒。 最巴閉呀再冇叻啲啦。佢已經你唔可以再壓住佢。 嗯。 佢已經係最冇叻。點解呀咁樣呢、嗯、因為呢佛教認為人最大嘅問題就係嚟自自我嘅執著。 係。 當你能夠超越咗自我嘅執著能夠離咗生滅常斷呢啲二邊嘅時候、嗯、你嗰個心已經係你嘅智慧嘅培養係已經唔可以再高啲。 嗯。 咁所以做到今時今日啲人搞嚟搞去喺佛教嚟講我哋對生死嘅了解呀、嗯、對人生嘅核心嘅價值嘅嘢呢搞嚟搞去都出唔到佛陀所說嘅三藏十二部經典。 嗯。 咁所以即係是无常咒你冇嘢可以超越佢嗰种无私啦、 嗯、 超越佢种慈悲啦冇办法超越到佢嘅智慧。 嗯。 咁佢话唔系话唔识整电话佛陀以前咁冇唔识整电话冇问题。但你喺作为个人生啊嗰种道德啊嗰、 嗯、 种自在啊你是冇辦法超越佢，所以 即係講緊就話呢種嘅方法，你冇一個方法可以再能夠超越呢種方法，幫你揾到自在幸福嗰個嘅狀態，係咪？ 係啦， 嗯， 你喺人生你追求乜？追求錢啊，追求乜嘢啊，起樓啊，都投嚟都唔係你噶嘛，係，都翻要俾翻佢，唔知邊度嚟噶嘛。但你當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嘅未來、你自己嘅價值觀。你都冇辦法能夠超越到呢個波野智慧可以帶到俾你嘅幸福同埋安樂。 明白，嗯 ，OK 啊，我呢、這個即係喺呢啲成日都喺呢啲字眼上面唔係幾明白。今次你咁樣講，我覺得好好能夠掌握得到，好似好犀利咁，因為佢講個咩是大明咒啊，是大神咒，是無上咒啊，好似嗰個咒好似好勁咁樣。 佢實在係好勁。 係又再俾你咁樣講先，好跟住落去咧，係是無等等咒咧。 無等等咒即係你冇嘢可以同佢。比较啦佢即係最叻最叻都系嗰度啦。 嗯。 过去现在未来所有嘅佛都系剩返呢一种咁嘅通过呢个咒去剩到嗰个境界。咁好、 嗯、 多佛㗎嘛将来你可以成佛所有听众都可以成佛。 嗯、 但係如果你当你成佛嘅时候呢你都系通过呢个波野法门而你喺呢个波野法门里面呢剩到嗰种觉悟呢系、 嗯、 大家系平等平等无高无下、 嗯、 都系嗰个位置。 明白。咁啊呢个最后嗰啲句我识解嘅能除一切苦咁都系字面解呢嗰样嘢。 係呀佢话佢能除一切苦苦好多挺我哋讲过啦、嗯、自己嘅苦啦人哋嘅苦啦精神上嘅苦啦肉体上嘅苦啦、嗯、至到生死轮回嗰种 無了期的、嗯、重複又重複那種無常那種壓力呢，當你明白了這個波野智慧的時候呢，你都能夠去體驗它得到自在、嗯、 下個星期呢我想法師當然我們還有好幾句嘅啫，但我好想下個禮拜咧，我哋因為好多朋友可能其實即係一路聽一路聽嘅時間咧，我都因為我哋喺電台裏邊咧，經常都有好多聽眾突然間加入嘅，咁、 嗯、 我只係喺度作出一個呼籲，下個禮拜咧，我哋會做一個總結啊。對於呢個心經啊，如果我哋一路都講緊心經嘅時候，你喺中間插入唔係能夠完全掌握，下禮拜我好希望法師咧，好似做一個總結咁，令到嗰啲中途加入嘅朋友咧，都完全明白大概心經裏邊嘅內容，能夠做得到呢、這個就係好似阿法師你所。讲嘅啫，系不断咁做，不断咁努力吓、啊，即系几时做得到，日后有冇机会成佛呢啲我唔知道。不过就系俾多啲机会大家知道心经里面讲嘅系咩内容。但你头先讲嘅系好有能力啦，可以带到你有光明啦，甚至乎喺世间上，如果我要追求幸福同埋快乐自在嘅话咧，冇呢样嘢比呢个更劲啦。咁样，我谂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劲嘅一个嘅呼吁，或者好个吸引力实在太劲太多吓。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留意住我下个星期咁啊，同心经做一个总结先，下个礼拜再倾啦。 好， 拜拜。